流泪，管我明天心里有爱谁。我的爱情有个缺，谁能让我停歇？只是我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不让我挽回，是你的定义，从不妥协。 一路向下，美在聆听，美在生活。 这是唱过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路向下。 追求让别人都

去何从？谁令我感动，远离伤痛？早晨的微风在心中，晨雾弥漫中，多感动。 大家反正明天就忘记，千万万的聚会好 happy， 手拉手就永远能遇到你，场面绝对不会冷清，八卦话题最带劲，千万万的聚会好 happy， 上了发就快叫自己是巨星，台上的要眼睛就更年轻，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，老了以后还是你的继续，都要不说还全都留在家里，打扮得漂亮了去参加，千万万的聚会好 happy， 好 happy。 剩下的衣裳有一点发霉呀，天很黑没有你，闻到又落入气味，被你擦过胡子也不想喝水，天很黑没有你，已经失眠几个夜，我躺在床的中央，没有了直接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，埋葬所有他的美，爱的告别是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，分手后伤心的人，请双手合十。想喝水呀，天很黑没有泪，已经失眠几个夜，我躺在床的中央，没有了直觉，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，埋葬所有他的美，爱的告别是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，守候伤心的人，请双手合十。都可是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，埋葬所有他的美，爱的告别是 那天湖。